第二节大匪看天下，呢个特备嚟嘅，就讲小说。讲翻我哋细个，而家我都睇紧，而家我都睇紧嘅。咁最近我睇翻书，咁应同自己讲过，一个礼拜一定要睇两本书。咁 即系垃圾都睇噶啦，要。 我买咗，其实我上年买咗万几蚊书未睇过，前年买咗八千几蚊书未睇，今年到而家买咗八千几蚊书未睇过，总唔知。放假就行书局，哎呀啱喎，我就买咗佢，唔理咩书，只要我中意，譬如好似《星球大战》啦，啊，我都买翻套，成套《星球大战》我买翻套，好似《权力游戏》系一套电视剧啦，咁出到第六噶啦，即系第六啊，佢第七完啊嘛，第六我都买咗套翻嚟噶，话一至六到而家都未睇，但系我行过就系、是，哎呀唔买迟啲唔会唔知会有冇，我就买，譬如我细路仔。你又唔知啊？有个人写鬼故写得好好，即系迷离境界啊！张宇， 唉，我梗知啦。 唉，最近翻出翻，哇！第一时间大众书局就即刻买咗佢翻嚟。 啊，而家我都凄凉啊！我谂住啊，下个月尾过台湾玩几日咧。 哎，帮我去咗买旧书。 啊、我唔系你买旧书啊！我谂住我要带个夹去抽啊！ 唉，我话如果你台中去买旧书， 但系、哎、我谂住去成品系咪成品啊？ 成品就其实香港去嗰度买嘅书香港都有嘅，不过就齐啲咯。 我要睇翻，我而家比较喜欢睇嗰啲翻译小说啊。 系，我都系，好似最近有好多嘅，即系好似魔界嗰类嘅翻译小说咧，其实我买咗好多。 啊，魔界 吓，但系我其实系一本都未睇，所以我近期开始就立得起心肝咁啊睇翻书，因为我系好中意睇书嘅。讲翻头先，我想讲金融、人格嘅问题影响。我都话，头先我哥讲咗，我手写我心。 系啊， 我哋譬如做节目都系，我谂紧乜嘢，我就讲我嘅嘢。 系啦、 啊，系啦、啊，就唔会讲多，又唔会讲少，可能吹牛少少梗有啦，吹，但系同我哋心路谂嘅嘢系一样。我先做，因为我哋，尤其我同我三哥做节目就卖经历嘅啫。我哋只不过话，即系蓝与黑有个完嘅时候咧，那个男主角，人哋问佢。啊，即系受咗伤啦，咁啊，有咗，咁最后咩结语就系、是，初恋啊，即系恋爱，系幸福嘅，只不过我比正常人多咗一次，這個、意思系咁啦。 哇，系不得了啊！呢、這个相当圆喎、 啊。系啦， 系啊，我哋再讲翻啦。先头我哋休息嘅时间咧，我就同阿大飞讲啦，我哋唔好讲佢嘅人格啦，批评唔到咁多啊，讲佢小说嘅套路，其实佢嘅套路咧。由佢写小说之前，有一定有人写小说噶啦吓，唔系佢第一个噶啦。 系 咁啊，其实嗰个套路沿用至今嘅，脱离唔到嗰个轨迹。包括你话小龙虎门好，中华英雄即系嗰啲小说好啦吓， 嗰啲漫画， 漫画好啦，所有套路一模一样，但系永远成功噶。 因为呢个系人接手啊，奋斗嘅故仔嘛， 吓， 同你一齐经历一样嘢。经历一样嘢，可以同你同你个角色系一齐成长咁。即系我哋由头乜都冇啦，咁我哋一路打上去。点解有套电视剧叫《延禧攻略》咁红？其实都系一样，就系、是、一个小宫女复仇，一路打上去，跟住我就去到延禧宫。 诶、哎，即系《甄嬛传》咯。其实个套路 全部一样。 其实套路嚟噶，你只要揸住呢个套路，一二三四五咧。你入面中间点样变化 到啦？到最后咪日实打大佬，打赢呢个大佬，跟住下一个大佬咯。 嗱，根本到最后咧就自己系大佬咁解啫嘛。佢而家金庸我啱啱先头同佢倾过嚟咧，就只有一套小说。嗱，《侠客行》我睇过一次嘅啫，完全唔记得佢咩嚟嘅。古灵真系，我发觉金庸最曳就呢套噶啦，《侠客行》一睇完唔知佢噏乜。 因为讲翻《侠客行》，《侠客行》系嘛，想善罚恶令。关想善罚恶咩事啫？同侠客两个字都冇关系，只不过有首诗叫侠客行，有个侠客岛，跟住就走嚟啊！如果你听我讲咧，咁啊去侠客岛嗰度练武功；唔听我讲咧，我就张三李四咪杀晒你啲人咯。石中玉，石破天，几时有行侠仗义啊？呢啲人系冇啊，系只不过到最后尾就系有一个戆居佬。唔觉意佢唔识字，练成咗绝世武功。因为只有佢唔识字，因为你学任何武功嘅，你都要睇秘笈噶嘛，系咪啊？要背口诀噶嘛？ 呢啲咧，嗱，老实讲啦， 其實咧又金融咧就真係有啲學問嘅，真唔係有啲嘢真係有學問嘅。我哋要咁樣睇噶啦，譬如我啊唔敢話自己信法，但係咧就點樣講啊？就佢有個理由喺裏邊嘅。越聰明嘅人，越叻嘅人，你反而就越接近唔到真理嘅。 所以金融就接近唔到啦。 啊，越接近真理嘅人咧。就反而是那些 比较钝， 系因 为比较蠢，思想简单的人。 因为我空啊，我才可以吸纳那些嘢。你越多嘢，真系就塞爆了你的智慧已经塞爆了啦，你就接受不到很多其他。 所以有国政 吓，你还因为你还 虚竹啊，即系石破天呢些人啊。 吓，那些蠢人咧，佢练习一样嘢咧，佢就零零丁丁系特别好过人嘅。 即系自闭症咁一样嘢，天才 啊！啊！以前我睇過一套小説，唔知係精係咪啊？倪匡作嘅咧，佢入邊有個機關，有一個人控制嘅。嗰個控制嗰個人係白痴嚟嘅。點解咧？佢淨係識得撳嗰個掣嘅啫。佢永遠唔會撳錯嘅。 係啊， 佢比一部機器更準。幾多點要撳，幾多點就要刪，永遠唔會錯嘅。就係一個即係近乎白痴嘅人，佢淨係識咁樣嘅啫。佢一生人就訓練咗佢落一個命令俾佢，就係咁。啊！但系佢就做得比任何人都好。 系啊！ 啊呢一、這个有啲哲学嘅意义喺里边啊！ 亦都因为可能啊，金融系一个复杂嘅人咯，啊感情又复杂，对政治又复杂，各样嘢，咁啊对钱银又复杂咁。 啊！ 咁去到呢度嘅时候，就想自己做翻一个比较空嘅人，所以佢喺佢嘅小说嘅主角里边，好多时候都系嗰啲比较单纯啊比较正直嘅人咯，即系除咗韦小宝啦。 啊！国政啦，啊 石破天啦， 系啊， 啊虚竹啦，啊甚至你可以话再简单啲，其实好戆居嘅张无忌都系噶。张无忌你又好复杂咩？煮到埋嚟未食咯，其实由头到尾冇雄才伟略，乜都冇噶嘛呢、這个人。 系啊，就我 草包一个， 系啊， 唔觉意练咗，唔觉意九阳神功，唔觉意。啊！噏下噏下，乾坤大挪移嘅啫嘛，佢有乜嘢雄图伟略啊？ 冇， 系嘛？咪嗰啲咪成功咯？ 佢所有佢另外一个咧就系咩咧？就系陈家洛啦，吓 咪又系草包一个？ 唔系啊！佢主要咧，佢好主要一样嘢就系佢做总台主咧，即系讲紧呢个《书剑恩仇录》。佢所有嘅小说咧，啲人都系由低做起嘅。 系啦。只有陈家洛唔系， 只有陈家洛一出嚟就总台主，其他全部都系唔识武功啦，跟住撞到啲咩奇遇啦。哇，大佬你十几套小说，全部都系呢套嘢嚟嘅啫，唯一一套就系《书剑恩仇录》 嘅 啫。 因为呢套就系第一套嘅写嘅小说， 啊， 所以唔卖得，唔知喺度写乜 Q， 即系我可以肯定咁，好大胆咁批评《书剑恩仇录》系唔知佢写乜 Q 啊。合格都不如啦，即系古龙都有啊，温瑞安更加唔好。 唉，古龙我哋以前初睇佢嘅时候睇咩啊？ 咁装神剑啊！哎呀，真系我要死啊！真系， 真系攞命啊！真系唔好讲柳残阳嗰啲，就直头想，真系唔知系咪 又长又执，唔知讲乜嘢， 放火烧咗佢，真系睇到你真系，唉，呃稿费嘅，嗰啲直头呃稿费嘅。 但系咧，即系咧，每一个人都有开始嘅，即系文笔，好似我哋做。即系网台啦，好似我哥陈某同我雪儿倾开，佢话其实咧，我开头嚟谂住玩下咧，做完第一集系冇嘢，做第二集嘅时候咧，我同佢讲，即系讨论啲，即系要讲乜嘢，讲完之后佢觉得原来我呢年纪一个年纪呢年纪佢收埋咗，即系自己乜都唔理，即系除咗翻教会乜都唔理，其实呢两三年嘅嘢佢唔知道，跟住我同佢讲完之后，寻日佢做节目喺度喊，佢话哎呀大飞全靠你，即系我已经系。即系我脑里边已经系乜嘢都冇啊！你拉我翻嚟，即系俾我留意翻身边，原来有啲事我系冇再接触噶啦。 系 咁送咗个讲讲啦，多谢佢先啦。佢做咗个月饼送俾我，个外套外边咧就系一只兔仔嚟嘅。咁我属兔啦咁但系嗰个月饼系只猪嚟嘅，即系话我肥过只猪。咁你就 真系哇！佢相当有心思喎，呢个其实艺术家嚟嘅。 系咁讲多少少啦，即系佢自己揾晒人就做翻佢嗰个虾条服唔服嗰个节目噶啦。下个礼拜咧，即今个礼拜我都冇做噶啦。咁寻日啊，即系叫做介绍啲新人啦。咁我就完咗噶啦。咁亦都话我哋睇小说，佢都系 即系讲翻瞓唔着。你做节目系瞓唔着嘅，佢又瞓咗两个钟，唔知讲咩。哎呀，到时我讲嘢会唔会咩？点样？我呢个歌，甚至系 Peter 仔啊，咁啊，而家出名啦吓 ，Peter 哥嘅出名啦，而家吓啊，啱啱出嗰度讲得手啊，而家都过咗30,000啦，两日过30,000，即系换句说话，呢条片起码都80,000收视。咁啊吓，行过系人都要见下 Peter 哥啦，即系平均，我成日都讲噶啦，25个人成年人就有人认得佢噶啦。 唉，我啊惨。个个你 Peter 哥我都唔知点搞啫，咁啊揾错人哋补拍档 啊！即系我都话啦，系有压力嘅。其实写小说一样，但系我都话啦，出咗好似我三哥录嗰集节目出咗去，跟住佢唔系未出，佢话唔好播。我觉得我讲得唔好，咁啊再讲，我唔好啦，出咗佢。因为其实就系人生嘅瑕疵嚟嘅啫嘛，其实真系冇所谓。咁我都话啦，古龙写嘅陈家洛。 哦，金融 的金融嘅陈家洛，我就话啦，即系个套路就系一个小子点样成长，一路打上去，练成盖世武功，然后做、就唔好话江湖霸主啦，就唔会嘅。佢啲小说冇呢啲嘅，唔系做到江湖霸主，但系咧佢就会做到第一啦。譬如好似郭靖咁，同级数有好多人，但系佢去到巅峰噶啦。譬如杨过都系啦，即系同一年代啦。咁零零舍舍只有一个人系当时无敌嘅，讲到系无敌嘅，嗰、那个就系张无忌嘅啫。 系张无忌系。 其他就唔系噶啦。 喂，嗱，又讲翻少少题外话，讲金庸嘅小说对我哋嘅影响力咧。我哋僆仔嗰阵时候，即系我都提过好多次噶啦，就学功夫啊。咁啊。金庸最出名的功夫就全世界都知道的，就是就降龙十八掌，就算你周星驰拍功夫都降龙十八掌的，虽然他只招出来的就搞定了。那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一个朋友、啊、我最近听阿 Peter 仔讲就说他过了身，那真的讲话真的老点的，就不是他亲口讲的，就他跟阿 Peter 仔的堂弟佬讲嘅嗰个佢嘅堂细佬就今时今日差唔五廿几岁六廿岁人嘅，细我年龄两年嘅啫，天真到不得了，好天真嘅。佢话佢有套武功叫狼形十八掌，就唔系而家讲噶，即系讲几十年前讲。啊，我听到唔系啩，大佬，人哋又降龙十八掌，你又狼形十八掌，仲话好犀利，话阴湿如何如何，不如耍嚟睇下啦，就唔会耍俾你睇。我哋啲功夫唔俾人睇嘅，好犀利嘅嗰样嘢，咁唔好耍俾我睇啦。大家过翻两招啦，唔好过两招啦，应该打亲你。哇，咁啊，即系你把口啊赢晒，即系佢嗰个影响力啊，就乜嘢都系十八掌噶啦。 系啊， 跟住作咁啊，其他人听到出嚟咧，就呃细路咧。即系呃阿 Peter 仔个堂细佬嗰啲啊，啊咁啊整个狼形十八掌你叹下喎，咁啊于是乎咧就我发觉金融嘅影响力咧吓、啊，对一代嘅年青人嘅影响咧真系好犀利。 对我都有啲影响嘅，即系咧讲正面嘅。我好中意读历史，其实都受金融小说嘅影响嘅，因为即系有历史背景，咁啊即系当古仔咁睇咧，即系将历史变成一个古仔喺我里边，咁我就。读中学都好啦，咁我系好中意历史科嘅，咁中国历史、世界历史都中意嘅，咁后屘就读书唔醒啦，咁我出嚟都睇好多历史书，逢系关于历史嘅点滴古仔啊、文人啊，最中意苏东坡啊咁，咁睇好多呢啲书，咁但系我都话啦，讲翻即系又咁啊吓噏咗集噶咯，有一节咯吓，咁啊噏多分零钟咯。金融的套路就是除了陈家洛就是好像延禧攻略那样一个轨迹，其余又其余，其余又其余，只有一个人他的苦练成功的人只有一个人，那个叫郭靖，因为郭靖练降龙十八掌，红金即是红七公屌鸠他，你这么蠢的 啊，你咁样唔得个，但佢就死练一招，只有一个人系讲紧佢曾经苦练过武功嘅啫。 系冚唪唥都系咩虚竹啊，全部都系 奇遇嚟嘅， 边使练几十年噶？ 系冇， 其实佢根本上系蠢。冚唪唥跟阿潘师傅、潘法光师傅学咪搞掂， 系啦，师公上身乜都搞掂，系咪啊？学神功六任，其实真系多余。你啲人话，哎呀，有啲即系陶杰啊，讲嗰啲，你睇下，你睇下金庸啲小说啊，佢好似一个真系绝世武功啊，佢一招一式，一招一式。条春啦、啊，变叫过北冥神功啊！突然间一个食咗条食咗只甲拐落去，跟住又吸功大法，六任神剑时得时唔得，跟住吸咗人哋功力变为己有，跟住真龙奇局，跟住啊无涯子一成六十年功力过捻咗俾你， 唉，真系惨吓！自己练六十年，跟住一声就过咗俾你， 系啦，咁有乜嘢啊？呢节讲到呢度，下次翻嚟。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